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 98.6兆赫，每天一点，13点，华夏神韵。 欢迎继续收听华夏神韵，接下来为您带出的是陈刚小提琴作品，曲目有我爱祖国的台湾岛、金色的芦苔、恋歌、牧马颂、恩情、苗岭的早晨、刀舞、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。

这里是华夏神韵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限频道下面的精彩节目。Thank you.